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由高玉熙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冬奥梦。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Gao Yuxi. Today I will talk about Lego are going green. Lego plants now made from real plants. Do you play with Lego? They are such cool toys. Now they just got even cooler. Lego says eat plastic plants now be made of the real plants. That is right. The pieces will be made from plant-based plastic. This move will help the planet. Lego wants to make all its toys from a reusable material. The Lego will not change much. They will look like an other Lego.The plants will sit be perfect for your Lego castle. Tim Brooks works for Lego. He says plant-based plastic and grow regular. One look at China and present will not see a difference.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今天给同学们介绍一个景色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它是云南省的江东村，它距离云南的腾冲市呢，大约有40公里的路程。那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云南的江东村。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云南的江东村周围啊有30,000多棵银杏树，其中有几十棵树啊，它的年龄已经超过500年了，每年年底哈、都会变成金色的海洋。The 江东 village 啊非常简单 ，surrounded by more than 30 ginkgo trees。好，看一下这个银杏树哈、它的拼写呢是 ginkgo。它的发音呢是 ginkgo trees， ginkgo trees、同学们记一下银杏树哈， ginkgo trees， 它的数量哈、超过了30,000多棵，同时啊还有几十棵它的树龄已经超过了500年的老的哈，非常有年头的这个银杏树哈， including several dozen older than 500 years turn golden tone towards the end of each year。好，那么看一下这个金色的海洋，叫做 Golden Tone， 后面这个 T-O-N-E 哈、同学们可以记下来 Golden Tone， 金黄色的。那么美丽的景色啊，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哈、来到江东村。它距离云南省西部的腾冲市啊，大概有40公里。从远处看，整个的村子像一片巨大的银杏林。 The beautiful scenery attract thousands of tourists to the village. 好，用这个词呢，叫 attract, 吸引 which is 40 kilometers from 腾冲 city, 离这个腾冲市啊，大概有40公里 in the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seen from afar. 哎，今天我们学一个词组啊，从远处啊观看哈，远处眺望，我们用这个词啊 ，seen， 哎，表示被看。From， 我们会想远处呢 ，from the distance， 哎，远距离的看，哎，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讲一个词啊，比这个 the distance 呢，它的拼写更加简单，但是呢，用起来更加的高级的一个词呢，我们学过 far， f a r， 很远。但是呢，我们今天需要在 far 前面加一个前缀 a 哈。Afar 表示呢很远的远距离的观看远眺某一个地方 Seen from afar The village looks like a vast ginkgo forest 那么整个这个村子啊看起来像一片巨大的银杏林同时啊村民的房屋以传统的风格建造那么由当地的火山岩堆砌成的低矮的黑色围墙将一个一个哈、啊、我们说这个房屋呢围起来散布在狭窄的巷道中高大的银杏树覆盖着庭院它们金黄色的树叶落在地上和屋顶 The village's home built in traditional style 村民的这个屋舍哈，他们的风格还是非常传统的哈 traditional style 同时呢 enclosed by 被包围被围绕哈，我们学过 close 关闭Enclose 啊，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合起来、围起来哈。Enclosed by low and black walls， 低矮的黑墙。同时哈，这个黑墙的这个材料非常的特别哈。我们知道一般的墙呢用这个砖头，但是呢在江东村哈，每一家每户的他们的围墙用的这个材料啊非常特别，用的是当地的 local lava rock。用的是当地的叫火山岩、啊、堆成的这么一个院墙因此、啊、它的这个院墙还是说非常的与众不同、啊、我们看一看火山岩叫 lava L-A-V-A lava、啊、火山的一个专用的、啊、常用的一个术语、啊、火山岩 lava rocks are scattered along narrow lanes又碰到了这个词啊 ,scatter, S-C-A-T-T-E-R, 分散散布在什么什么里面。因此啊这个词我们在形容一个景色啊特别是这个田园景色的时候呢这个 scatter 会经常的用啊我们可以用在比如说一些屋舍啊分布在我们说这个山里面就可以说 The cottages are scattered in the mountain.Scatter 表示呢分布啊分散的意思 Along narrow lanes Tall ginkgo trees cover the courtyard 那么说这个树呢覆盖着整个啊庭院 With their yellow leaves lying on the grounds 在这个地上会看到银杏的这个树叶啊金黄色的这个树叶 As well as 以及呢 On the roof during autumn以及呢在秋天啊在屋顶院子的当中都会看到漂亮的金黄色的银杏的树叶。在过去村里的每一对新婚的夫妇都会在院子里或田野里面种一棵银杏树。银杏树啊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啊会是比较慢的。当这对夫妇老了的时候啊这棵树啊就可以结出一些银杏果。那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呢卖这个银杏果哈我们叫有时候叫白果哈来养活自己。In the old days, every newly wed couple, 哎新婚的夫妇哈叫 newly, 哈我们叫这个 new 加一个 ly, 刚刚结婚的新的哈 newly wed, 后面加一个 wed, 叫做新婚的夫妇 couple in the village would plant a ginkgo tree, known for extremely slow growth,哎、长势呢或长的速度非常的慢 In their courtyard or field 两个地儿都可以、啊、要么呢在自己的这个院子里面、啊、种一棵银杏树要么呢在地里面、啊、or field、啊、都可以 The tree was expected to bear fruit when the couple got old 结出果实、啊、结出这个词我们看用的叫 bear B-E-A-R、结出这个 fruit、bear fruitWhen the couple got old, so they would be able to support themselves by selling the nuts. 因此啊，等这个树啊结果之后，那么这对夫妇啊就可以通过卖这些银杏果哈、啊、来获得一部分的收入哈、啊。能结果的银杏树啊，可以作为家产，可以呢代代相传。近年来，由于呢银杏树的生态旅游的发展，该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Ginkgo trees that can bear nuts。哎，我们看一下用的这个果实啊，上一段用的是这个 fruit， 这一段呢用的另外一个词叫 nuts， 叫做坚果。但今天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叫银杏的这个果，也可以叫做白果哈、啊，银杏的这个白果叫 bear nuts， are handed down as family assets in the village， 可以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看看一代一代传下去叫做 hand down， hand down， 哎，非常的直观。Hand 原来的意思呢是手的意思，这里面作为动词表示可以传递下去用的这个 down 啊，非常的直观。Handed down as family assets， 家庭的一个财产哈、啊，这 asset， 它可以指呢一个公司的一个财产哈、啊，也可以指呢家庭的一个财产，叫 family assets in the village。In recent years, the village has seen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s. 巨大的变化，看一下这个变化，这个词我们讲过叫 transformation。那么这个词呢，最核心的部分呢叫 form， 形状 ,F-O-R-M, form。前面加一个 transform， 形状的一个改变啊 ,transform。后面再加上 A-T-I-O-N, transformation。一个改变，前面再加上形容词 tremendous， tremendous， T-R-E-M-E-N-D-O-U-S，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巨大的变化。后面由于什么、哎、我们讲过 thanks to， 由于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生态游、啊、昨天我们讲过了叫 agritourism， 叫农业游，今天我们学了另外一个、啊、叫做生态游，叫 ecotourismTourism, E-C-O, tourism, built around the ginkgo trees. 过去啊，这个江东村很偏僻，同时啊很穷，但是呢，它的与众不同的美哈、啊，被一群当地的专业的摄影师发现了。为了促进旅游业，当地政府在2008年实施了一项全面的计划，以改善村庄的环境和基础的设施，以期能够更好的接待游客。同时，在2008年之前、啊当地村民在吃水、用电和出行啊，都有一定的困难。The village used to be secluded, S-E-C-L-U-D-E-D 哈、啊，那么可以用这个词 secluded 哈、啊，表示一个地区、一个农村哈、啊，离这个市中心非常非常的远，叫 secluded and poor. But its beauty was discovered by a bunch of local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哎、当地的一群职业的 photographer、啊、这个词注意一下它的发音 photograph 照片 photographer、啊、拍照片的人摄影师 To boost tourism the local government implemented、啊、implement 实施了、啊、完成了 implement 这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往往呢用在一些政府的报告当中 implemented a comprehensiveproject to enhance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提升整个这个村子的 environment、啊、它的一个环境 and infrastructure， 这次我们也讲过基础的设施、啊、in 2008 to allow to host visitors， 能够呢接待游客。 Before that the village did not have a proper water supply power and roads， 那么以前它的 water supply 供水Power 哈、啊，用电以及呢 road 马路哈、啊，这是直译了，都有一定的问题哈、啊，就可以说呢，他们在吃水、用电和出行方面都有一定的困难。同时啊，当地政府还鼓励村民开设餐馆和呢一些客栈来招待游客，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升级他们的住房。The local government also encouraged villagers to open restaurants and inns to accommodate tourists.能够容纳哈，能够包容这个词 accommodate， 这里面呢表示能够提供住的地方 accommodate 哈 ，and provided funding to help them upgrade their home， 提升他们的住房。那么银杏果哈，同时也被制成了一些零食。 曾经被丢弃的银杏花，现在呢售价已经超过了每公斤200元哈，那么这个收入是不菲的。甚至呢树顶的银杏叶也被收集起来哈，也被用来装饰帽子卖给游客。 The nuts has been made into snacks， 做成了一些小零食。 And the ginkgo flower which used to be discarded discard D-I-S-C-A-R-D 抛弃扔到一边的这个我们说银杏的这个花 is now sold at more than 200 yuan per kilogram. Even ginkgo leaves are made into decorative hats and sold to tourists. 所以呢同学们如果有机会去云南的话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这个江东村去看一看，它最佳的游览的时间段呢在每年的10月份的中旬到呢12月的中旬哈，景色非常的漂亮，同学们可以上网呢去搜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Jiangdong village surrounded by more than 30,000 jingo trees including several dozen older than 500 years turn golden tone towards the end of each year. The beautiful scenery attracts thousands of tourists to the village,which is 40 kilometers from Tongchong City in western Yunnan province. Seen from afar, the village looks like a vast ginkgo forest. The village home, built in traditional style, enclosed by low and black walls, built using the local lava rocks, are scattered along narrow lanes. Tall ginkgo trees cover the courtyard, with their yellow leaves lying on the grounds as well as on the roof during autumn.In the old days, every newlywed couple in the village would plant a ginkgo tree, known for extremely slow growth, in the courtyard or field. The tree was expected to bear fruit when the couple got old, so they would be able to support themselves by selling the nuts. Ginkgo trees that can bear nuts are handed down as family assets in the village. In recent years,The village has seen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thank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built around the ginkgo trees. The village used to be secluded and poor, but its beauty was discovered by a bunch of local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To boost tourism, the local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comprehensive project to enhance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and infrastructure in 2008 to allow it to host visitors. Before that,The village did not have a proper water supply, power, and roads. The local government also encouraged villagers to open restaurants and inns to accommodate tourists and provided funding to help them upgrade their homes. The nuts have also been made into snacks, and the ginkgo flower, which used to be discarded, is now sold at more than 200 yuan per kilogram. Even ginkgo leaves are made into decorative hats and sold to tourists.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自己的颜色，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chameleon。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关于变色龙的故事。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在这之前呢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啦。What color do you like best? Why? 那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为什么呀？那变色龙会怎么说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A Color of His Own by Leo Leoni.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自己的颜色。Parrots are green. Goldfish are red. Elephants are gray. Pigs are pink. 鹦鹉是绿色的，金鱼是红色的。大象是灰色的，而小猪呢，是粉红色的。All animals have a color of their own, except for chameleons. 除了变色龙以外呀，其他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颜色。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